还会停留在这里。等你的眼睛眯着笑，等你喝可乐，等你找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等你说今天的烦恼，等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透，好喜欢你知不知道。 是我的全部。